仲玉仍旧不说话，只是微微转身瞪着他一眼，青年迈出的脚步就停下来，不敢再向前。他从未见过如此霸道而冰冷的眼神，仿佛一头随时可以把他吞噬掉的雄狮。他一时间搞不清情况，以为眼前的人有什么背景或藏着什么武器。其他员工开始放下手中的活，伸长脖子看热闹。哼，岁数不大还学会摆资历了，哪来的臭毛病？把你的手钱给我，仲宇喝道，仿佛是领导对员工施加不可违抗的命令。一股无形的精神压迫力朝青年袭去，他竟然慢慢的照做了。这儿有电吗？仲宇冷冷地问。没有，青年毫无刚才的气势。电池呢？有一个。电压65伏特。青年指了指角落。仲宇拎着线圈扯上两根导线，将其一接在金属手钳的柄上，另一条接在电池的负极上，而后继续在屋里转，找来一柄耐高温绝缘的长柄铁夹和几根不起眼被丢在一旁的金属条。他将金属条夹在了金属手钳中，又用长柄铁夹夹住连着导线的手钳柄，摇着轮椅来到了门边，把电池的正极接在了门上。 铁门栓烧脱焊一直没人管吗？丢了东西怎么办？ 无人回答。他戴上夜视镜，把绿光度调到最大，右手望住绝缘铁夹，将金属条缓缓地靠近门上的金属栓烧处，突然贴下去又迅速地提起来，在金属条和栓烧之间迅速地爆出刺眼的火花。如此三次，火花变为了持续的伴着吱吱声的电弧白光。大家赶忙用手遮住双眼，仿佛光能将他们的眼睛刺瞎。声音没持续多久就停了，仲宇把铁夹钳丢在一旁，看着栓销，一道崭新而均匀的熔融金属焊缝修补了破损处。他关上了电源开关。方才想欺负仲宇的青年不仅张大了嘴巴，呆若木鸡。 自己缠特斯拉线圈，拉胡焊接。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不同，人们纷纷跑到了门边，挤着脑袋看。 手法很纯熟，你看这绒缝波浪的节奏和那粗细都非常的均匀，十几年没见过这种水准，跟机器焊似的。 这帮人不好欺负。 仲宇摇着轮椅到青年的背后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神色安然。青年不禁羞涩的两颊绯红。如此四个人算是暂时安定下来。例行大会后当晚，村主任叫上助理亲自登门拜访不愿意参与开荒工作的一家人。 哟，是您呐，哎，快请进快请进。哎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 30多岁的男主人满脸堆笑地迎接村主任进屋，又命妻子搬椅倒水，生怕招待不周。屋里比外面要闷热，他光着膀子，肥胖的身上有点点汗珠。 不必了不必了，都是老熟人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 村主任善意地摆摆手， 您老该不会是为今天早上 在一个村子住了这么多年了，我就开门见山吧。现在啊，处处都是要做的活，人手实在缺得紧，你们家如果能去那再好不过了。当然了，孩子太小不用去，放心，小孩的食宿村里会安排。我知道各家自有各家难，说出来大伙尽量解决嘛，解决不了就照顾。这不，我来调查情况了，有什么想法困难尽管跟我说，作为村主任你知道我不会传出去。 老头的态度很和蔼，仿佛正和自家后生于晚饭后坐在桌边攀谈。 我们，哎呀，我们。 男主人有些不好意思，似乎碍于情面就要答应村主任，然而他又转身看了妻子的脸色，女人一样满脸堆笑着的眼神透出一丝几乎无可察觉的阴冷和气氛。 我们实在去不了啊，村主任。 他转头结结巴巴地说。 哎呀，有什么情况直接说吧。 我们，哎，您看 我们家一直在做打理粮食的活儿，不是干得挺好吗？突然被调去开荒，其实不是我们懒或者吃不了苦，是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擅长的，这也是为了村里考虑嘛，资源要优化配置，你说对不对？嗯，你继续说。我想我们家还是继续干本职的好，这样在打粮食工作上会越来越熟练，那个时候不就一个顶俩了吗？嗯，这是分工的思路，很好，你接着说。其实老早就想跟您说了，只是什么，男主人心想着怕你批评我们不服从安排呗，嘴上却说，哎，只是您太忙，一直怕耽误您的工作。村主任摇摇头，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啊，有什么想法私下跟我说吗？何况你们的想法未尝不可，只是你们也知道，不是不想这样，是现在这世道不像从前了，所以人人都得兼具几种本事，只会一种不仅对村民生存不太好，对自己生存也难，所以我想你们还是去吧。再说了，每家都有义务服从安排，你看我这两次的开荒名单，从先遣队到这次的搬运组，人名没有重复的。我准备啊，一直到开荒盖房全弄完，每个家都得去一次。别人也有在原岗位干得特别熟练的，不是也同意了？男主人突然词穷，不禁着急，回头看了眼媳妇儿。女人眼角闪过一丝怒气，迅速转为笑盈盈的，过来坐在了男人的旁边，示意他把孩子带屋里睡觉。丈夫离去，她才表情凝重地转过来，唉声叹气地扮掩面，声音哽咽，微微地颤抖。 村主任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孩子，您不知道，他有先天性抑郁症。 他的声音很小，到后面几近嘶哑。 啊！ 村主任和助理都是一惊。 其实一直没跟你说。 他不是挺健康的吗？白天还拿石头砸人。 没，那是我们俩在他跟前儿。如果 他耷拉着脑袋，眼圈一红，仿佛马上就要哭出来。 如果我们这一去留他一个人在家，您不知道抑郁症是需要人陪的，不然他要是自杀什么的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 你先别激动，有什么困难慢慢说。 孙主任时常安慰他。 我们家孩子不像其他人家的，离了父母没问题，可是他…… 哦，这样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 我们都瞒着，怕大家知道以后总是照顾我们。 啊，你多虑了。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叫医生过来给孩子看看，能调调最好。 女人突然慌张起来。 别，我们哪敢呢？不是孩子他 他怎么了？ 他最怕别人说他有抑郁症，我们当他面都不敢谈，只能晚上趁着孩子睡着了，在一边哭一边小声讨论着将来该怎么办。如果要医生给他看抑郁症，这对他的诊断比别人说他两句还要厉害得多呀。不行，村主任，真的不行，我求求您了。 女人眼角闪着泪花。 哎呀，怎么这事儿如此麻烦呢？哎，那好吧，我们回去再想想，也不能叫孩子跟你们一起去搬那些又大又重的建筑材料，这可咋整啊？ 真的对不住您，对不住大伙儿，我们一定在本职工作上好好干，干出个样子来，给大伙儿多打粮食。 女人的态度非常的诚恳。 哎呀，那我们也就只能先回去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早点睡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这个抑郁症啊，要多晒太阳，多交些朋友。哎呀，父母都不容易，有什么困难，找我吧。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 小点声，孩子睡了。 村主任从粗糙的自制木椅上起身，带着助理离开。女人一边道谢一边送，直到出了门还目视着两个人在夜幕下走远了，才进屋拴上了门。 妈，你为啥说我有抑郁症啊？啥是抑郁症啊？能吃吗？ 里屋胖乎乎的孩子突然问道，紧接着是小腿在床上乱跑的咚咚声。 笨蛋，你干什么吃的？ 女人气喘吁吁地走进屋里骂道。男人正想按住四下乱蹦的小家伙， 本来把他嘴捂得好好的，一不留神他就溜了。 他赶忙跟妻子解释， 你个白痴，这么点事情都干不好。 女人那副悲伤的样子烟消云散，嘴里骂骂咧咧，眼神里却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。 哎，听着动静，村主任是不打算让咱们去了。 男人忙问， 哼，你说呢？哟，看你得意的，还是我老婆厉害。 男人献媚的笑着伸出了大拇指。 你俩说谎，你俩说谎。 小孩在床上一边跳一边极度兴奋地指着他俩鼻子喊。 哦，你俩说谎，你俩说谎，不害臊，不害臊。 女人抄起地上的鞋子，爬上床揪住了小孩的衣领拽过来，照屁股上就是一顿打。 你还喊不喊？我让你再喊，我让你再喊，让街坊邻居都听见，是不是？我让你再喊。 小孩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哀求他娘手下留情，不断发誓再也不喊了。女人见他真的怕了才松开手，小孩跑到床角窝着不敢动，神色惊恐地盯着父母，脸带泪痕，屁股上红彤彤的。 还是老婆懂教育。废话，就你那副臭德行干啥啥不成。 女人趾高气扬，仿佛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。回去的路上，助理问村主任怎么办，不能坏了规矩，而且工地也确实缺人。 头一次听说这家孩子闹病，奇怪，怎么我看他以前一点抑郁的感觉都没有呢？ 村主任思索着。 是啊，那孩子平时挺顽皮的， 安排去干重活就抑郁了， 没准是真的。 不对，这里显然有点问题。 村主任摇头说， 我活这么多年了，也看了不少人，这次不对劲儿。 您看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估计啊，他们没说实话，哼，八成啊还是懒躲，又碍于我的面子和威严不敢直说。特别是他们家的媳妇儿，装得可真像。 啊， 我大概有七成把握，这家的男主人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主儿，啥都要，总想少劳多得，指望着天上掉馅饼，好几次趁邻居不在溜进人家屋子里找东西吃，被他爸吊起来打仍不悔改。我多少次看着他被他爹追着满街走。 啊，是这样啊。 刚才他说理由的时候，言语间总有一股子邪性味，让我现在越琢磨越不对劲儿。当然了，也不能说不可能，所以啊，我说有七成。 我直接回去跟他们说。 笨，你这工作方法什么年头能赶上我的一半？ 那您看。 助理不好意思了， 他们呢还是有心病，心病还不能用常药，让我想想办法。这样，你听我的，明天把这些安排传话给他们。 黑夜里走着的两个人突然降低了动静，似乎只有鞋底的沙沙响，一层暗云随着空中的微流飘来，将半月遮住，大地上淡淡的薄光霎时隐去不见了。当小村村民的意识还在朦朦胧胧中时，有巡逻队员敲响了被谈话那家人的门，递进去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。男主人疑惑地接过，转回里屋和老婆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 妈的，一大早就让人睡不消停，村主任呢？ 这句话让女人紧张起来。 是不是批准了我们不去开荒啊？快看看快看看， 游罗张特布西。 认不得几个字的男人终于念不下去了，舔着脸笑着对老婆说， 亲爱的，你看看这都写的啥玩意儿啊， 笨蛋。 女人气急， 让你不好好读书。 小孩在被窝里揉着惺忪的睡眼，心里不明白， 你们为啥不让我读书啊，光让我干活。 由于开荒地的安全问题，特决定分出一部分巡逻队员前往予以协助。村内巡逻队因此人员紧张，特批你家出一人补上参与本村巡逻，巡逻范围距你家不远，希望你们予以同意，待遇同现有巡逻队员。 话音刚落，这对夫妇不禁都傻了眼。 保安队啊？ 男人摇摇头， 这是危险的差事，有何意？我不去。 女人没有听他说话，打着心里的小算盘。 爸爸你去吧，好威风，好威风啊。 去，小屁孩捣什么乱， 赶紧给老子起来，把火点了。待会儿你妈要做饭。男人凶巴巴的要上来揍他，小孩咧咧嘴溜在床下去了。 我觉得呀，咱还是去吧。 女人说话了。 啊， 收入可比打粮食高三四倍呢。 万一出啥事儿咋办呀？ 哼，能出啥事儿啊，谁要你去当积极分子啊，让其他人冲在前头，你在后面做做样子，是那么回事就行了，你怕什么呀？ 这 就这么定了。咱家谁说了算啊？ 你 说了算。 为啥我说了算？ 还不是因为你能干活，我啥也不会嘛。 废话，你明白就好。地里的粮食你帮过我收过几回啊？你就知道玩瞎逛，不着边儿，没正经。也是，你要是稍微有点本事，也不注意整天耍心计混饭吃，过得提心吊胆的。哎，我上辈子作孽呀，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。 我去，我吃完饭就去啊。我全答应下来还不行吗？老婆大人。女人把纸条撕碎，随手一丢，出去准备早餐，留下又胖又懒又没有一技之长的男人如文明般小声地吐出一句， 妈的，管起老子来了。 听从萨米尔的建议，四个人把卡车移到了修理铺旁，远远地避开那家人。当晚西凉又在机枪台窝了一宿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个大人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你怎么看村里的人？仲宇问萨米尔。 还行，不太好，也不太坏，起码还有组织性，村主任似乎也是不错的人。 信息流通吗？ 一样，还是少，这对找凯文和艾利克帮助不大。 那怎么办？ 你帮我做点能发射无线信号的小玩意儿，耗电量不要太大，不求质量高，要数量多。 你要这个干什么？ 我自有安排。 看这意思，你是决定不走了？好吧，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打算。 正在熟睡的席梁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脸上爬，于是迷迷糊糊的随手一摸，当的一下落在了车顶上。起初他以为是小虫子，后来越想这动静感觉越不对，一下坐起，流着眼泪打着哈欠四下看。 啊，蜗牛。 他左手夹着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螺旋的橘黄色扁壳，螺壳边上的口里不是空的，有一团白色的小东西， 是活的。奇怪了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有蜗牛叫醒了。 席梁觉得今天要将好运，于是想把这个做礼物送给华莲。华莲非常高兴，活蹦乱跳一个早上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，生怕伤了他，静静地屏住呼吸，看他从螺壳里偷偷探出头，四下观望，又没有风吹草动，就慢慢地伸展躯体，要活动活动。然而他们惊异地发现，蜗牛的底部并非贴盘，而是还长着四条像触角一样的小腿，只是很细微，不近距离观察几乎看不出来。两个孩子先发现至宝似的惊呼着跑去给大人看。萨米尔开玩笑地说，他们发现了新物种。仲宇则不屑一顾， 长不大的小屁孩，变种蜗牛，还新物种呢。你们要是没事干，都过来跟我干活。 席梁和华莲找来一个巴掌大的铁盒，圈养这只胖宠物。他们先在河底铺上土，浇点净化水，